对不对？就是在契约的解除权的地方，在承揽契约都是很这个怎么说，很谨慎去处理它的啊。所以说502条，我们都从反面解释，502条第二项，从反面解释说，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之下，这个承揽信托人才可以解除契约，我想这是可以接受而且可以理解的。那我们还没有讲完的是，后面还有一句话，502条第二项说，前项情形如果以工作于特定期限完成或者是交付为契约之要素，信托人可以解除契约，并得请求赔偿因不履行而生之损害。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并得请求赔偿因为不履行而生之损害？而且他这个因不履行而生之损害指的是什么样的损害赔偿？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先说明几个前提的要件，就是当法律的文字在这个代法里面，有时候说实在，这民法的文字不是很好去解释它哦。尤其有些同学常常问我说，看不出来啊，这不需要看得出来，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条文没有这样写，但是是从它的解释上啊，或者是说从它的这个条文的本质啦等等，我们推演出来，或有时候我们参考立法理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可是文字上面如果说是讲不履行而生的损害，指的绝对就是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这个条项呢，502条第二项，他说在你解除契约的同时，你是并得请求不履行而生之损害。换言之，是他解除契约的同时，他还可以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怪不怪？很怪。那我们什么地方我们曾经看过类似像这样子的规范？260条，对不对？好，260条的地方，我们先不要写了，这不是讲260条。260条的地方说，你在契约解除之后，并不妨碍你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这是大部分实务上面的见解，我们叫做履行利益赔偿主义。那所以，如果我们不看立法理由的话，我们光看到这个条文，似乎它只不过是在重申260条的规定，就是告诉你说，你解除权的行使不会妨害到你原先已经发生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比如说是这个样子。好，那可是当我们看到本条的立法理由之后，我们才发现说，它又不是指这样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立法理由里面的这个说明，立法理由那段重要的文字，在我们讲义的90页的地方，我帮同学把它截录下来。90页的最下方有一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好，然后502条第二项，我们这边有一个立法理由，他说为了避免让人误会说信托人在本条第二项的情形只可以请求解除契约而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所以说他们就把它修正为，而且这还是修正之后才新加上的一个条文，他说我就把它修正为说，他可以请求赔偿因为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并且重要的是括号那句话，它是参照232条的规定而来的。好，所以他所指称的情况不是260条哦。本来我们说，看起来好像260条的规范，可是他的立法理由说不是，他是参照232条的规范。那232条在讲什么呢？之前我们在讲这个解除契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明过232条的规定，而232条的规定在体系上面是和契约的解除权处于一个选择的关系。也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定期性的给付契约的话，你可以选择主张我这个契约因为债务人迟延给付，我就干脆把契约给解除掉了。你也可以选择主张说我拒绝全部的给付，然后请求全部的债务履行损害赔偿，对不对？这两者是属于择一的关系，而不是属于并存的关系。可是依照本条的立法理由的说明，变成是说，信托人在请主张这个迟延损害的时候，他可以说这个迟延后的给付对我来讲是没有利益的，所以我把契约给解除掉。解除掉之后，双方就要回复原状。还不仅止于此，回复原状的同时，我可以请求的是232条的那种意义下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那这样子的一个规范或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变成是跟我们债总的体系是不吻合的。那学说上面怎么去解释它呢？我这边截录了一段是林承二老师他在他的书上的一个解说方式，那你回去可以把这个自己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它是重申的这个立法意志，也就是告诉这个大家说，在定期性的给付的这种承揽契约，定作人他除了可以主张契约解除权之外，他还可以主张232条拒绝全部的给付的那种情况之下的全部债务履行的损害赔偿。好，所以说这段这个解说文只不过是把立法的意志再多说几句话，倒没有改变了这个立法意志的原意。那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是说，除了首先第一个，这和我们在债统里面曾经学习到的体系是不吻合的，对不对？第二个，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260条的时候，我们说过260条在实务上面还有大部分的学说都说那个条文是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可是在契约解除之后，既然我都要回复原状了，我怎么可能向你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呢？所以有学者提出个修正看法，说如果债权人还要主张260条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的话，他的修正意见是什么？他不免自己去对待给付义务，对不对？那我们就说何必要这样解释呢？这样解释不是很奇怪吗？白忙一场。那你就把260条的规定解释成为说它是属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不就好了吗？还比较符合当事人的争议，也比较符合当事人的利益状况。好，那这样子的想法把它放到502条的这个地方，那同样的疑问也会产生出来。当我解除契约之后，我竟然还可以向承揽人请求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那我解除契约要干嘛？那这样会造成一个很不对等、很不公平的状态。那这边会不会有一个衍生出来的见解说，那定作人不免对待给付的义务呢？不知道。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疑问，就是目前为止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它。那我们告诉同学，这边有很多的问题，除了第一个是说它看起来很像是260条那种意义下的规范，可是依照它的立法理由又不是。那不是的情形之下的话，他说你在契约解除权行使的同时还可以请求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这个看法跟观点我想应该是很混淆体系的哦。所以这个条文是一个大问题。那你知道有这样的问题，那目前我所看到教科书上面都没有人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呢，就是把它删掉，或者把并得请求把它改成获得请求，这样子是我想是 OK 的。如果他把它改成是获的话，那就和我们这个黑板上面所说的债统的体系是吻合的。他要么就是主张解除契约，要不然他就是说我拒绝全部的给付，然后请求全部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这和我们在债统学到的体系是一致的。那我想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种立法方式。好， OK， 那在这个给付起源的部分我们就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危险负担。危险负担从给付不能来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从给付不能谈起。那我们刚才谈到给付不能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从承揽人的角度来讲，什么是给付不能？ 从印度人的角度来讲，什么是给付不能？好，印度人部分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因为它不可以主张给付不能，因为那是通用货币之战。那承揽人的地方，原则上来讲，它也不太会有给付不能的问题，因为它只要仍然存在，它只要这个公司在，或者是说这个自然人仍然存在，它就没有给付不能，因为它就不能主张说我不能够提供劳务，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假设在这个工作物的这个清偿期之前，到了清偿期的时候，承揽人主张说我已经早就已经完成了工作了，我还拍照存证，结果因为可归责，假设我们先说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又已经毁损灭失了，因此他没有办法在清偿期的时候如期的把这个标的物交付给这个定作人，那你说这个部分的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不叫给付不能，为什么？因为他只要他人仍然存在，或这公司仍然存在，他就可以继续提供劳务。我们之前曾经在讲过给付不能概念的时候，我们说必须是债务人穷尽一切之方法仍然不可能去实现债务，他才能说啊，我现在限于给付不能了。但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形，是因为可归责于他的原因，比如说他的员工这个管理不当失火烧掉了，那这个不叫给付不能，而叫做给付迟延。也就是等到清偿期的时候，他虽然主张我曾经完成工作，但是因为我的员工或者是因为可归责于他自己之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这不需要去连接到226条的规定，因为他的给付仍然可能，而只是没有按时提出，所以这是属于给付迟延的问题，而不是属于不能的问题。那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在清偿期届至的时候，已经到了约定的清偿期了，结果这个承揽人主张跟举证证明说他曾经完成过细针的给付，结果因为台风、因为天灾或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而导致这个工作物毁损或灭失，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问的问题倒不是说他给付还可不可能，而是说这样子的风险跟不利益要由谁来负担。如果说要由承揽人来负担，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在他还没有在重新完成工作之前，他可不可以请求报酬？不可以，因为定作人可以主张说这个不利益跟风险是要由你来负担，所以在你还没有重新提出完成的工作，符合492条规定的工作之前，我的报酬给付义务是不发生的。那这个部分的概念我们叫做什么？给付危险。再说一次，什么是承揽契约里面的给付危险呢？我们讲的是在不可归责的情况之下，当然啊，因为我们只要一谈到危险，主要指的是不可归责于双方。所以什么叫做它的给付危险的概念，或者是价金危险的概念呢？指的是说，当承揽人曾经完成过细针的工作，他都已经按照这个契约的约定、法律的规定，他曾经完成过细针的工作，而现在因为不可归责于他的事由，不可归责于承揽人的事由，而导致他已经完成的工作毁损跟灭失，在定作人受理之前，毁损跟灭失掉了。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这个不利益跟这样子的风险要由谁来负担？如果承揽人来负担的话，表示说承揽人在还没有完成重新完成细针工作之前，定作人不需要给付报酬。那换言之，倒过来讲，承揽人必须要再以自己之费用再次完成工作，定作人才需要给付报酬。这个是我们在承揽契约里面所要规范的危险负担、给付危险和价金危险。那在进一步的规定，哪一个部分是给付危险，哪一个部分是价金危险？如果在定作人受理之前，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受理呢？因为在承揽契约里面，我们是以受理作为危险负担移转的时点。那在这个买卖契约的话，我们是以交付。好，那如果说在定作人受理之前就已经毁损灭失了，那承揽人是因为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他曾经完成过这个牺牲的工作就被台风给吹垮了。好，那既然是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 如果我们说细征的不利益要由承揽人来负担，换言之，承揽人在重新完成细征工作之前，另作人要不要给他钱呢？不需要，另作人不需要给付报酬。而细征报酬的取得是谁的契约上利益？是承揽人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关于该报酬无法取得之本身的这个不利益，由承揽人来负担。那报酬的这个部分的不利益叫做什么？价金危险。所谓价金危险，在承揽契约里面指的是细征报酬无法取得的不利益。我第一年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实习完了没有忘记了哈，反正我常常在帮客户拟契约，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是一家很大的银行，然后呢，那个银行呢，他们的信用卡部门，他们只那信用卡就是你常常刷卡会有什么回馈啦或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你只要有任何一个回馈，比如说你要刷这家银行的信用卡。然后某某百货公司里面消费，然后这个百货公司就会给你积点啊，然后回馈啊，大家不是一天到晚去领奖品吗？我们前些日子这个每一年我暑假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对台湾的经济很有贡献，因为我就花很多钱去刷品，然后呢积点积了半天，然后我姐姐就很自告奋勇说，哎，我去帮你换点数，我说我没空，我不想换，她说这样太可惜了，她就去帮我换点数。然后你知道他换到点数，我们所集到的点数，可见我的贡献还不够。我换到的这个奖品是什么，你知道吗？一瓶酱油。他拿回来一瓶酱油，说：“你还把它拿回来啊？是你要煮菜还是我要煮菜？”好神奇哦！好，那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在帮我的客户写契约，因为这些信用卡公司跟这些百货公司或者任何一个公司，他们都要有契约约定啊。就要约定说他同意他们的持卡人持卡的客户到你的百货公司去消费的时候，点数如何累积，如何计算，如何兑换，什么什么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契约的时候傻眼了，我说哇塞，这什么样的契约啊等等。可是后来写了十几二十份之后，就这个我闭着眼睛都会写，还有累积里程数啊什么什么的。那可是我记得我写的第一份契约，我就写的细征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的经理就打电话来说，哎，李律师请问一下，那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哪两个字啊？他说细跟真这样子，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哦，三项，我看不懂就算了。好，细征报酬，可是你一定要会写哦，因为这个该或者是细征是在法律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作为什么特定的标的了的意思。好，所以在承揽契约里面的价金危险指的是这个报酬没有办法取得的不利益。那就像买卖契约里面我们讲的价金危险是指的买卖契约的价金有办法取得的不利益，对不对？这是一样的意思。那因此回到刚才的问题，假设我这个承揽人我曾经完成过这个工作，结果在另作人受理之前一阵台风把它给吹垮了，如果法律规定说我在还没有我必须要以自己之费用重新完成工作，如果我不重新完成工作，另作人就不需要给付给我报酬，那也就是细征报酬无法取得的这个不利益是由谁来负担？承揽人来负担。所以这叫做承揽人负担价金危险。好，我们等一下再看法条上面规定。你要先在你脑子里面运作一次，说如果是承揽契约，价金危险是怎么分配？给付危险是怎么分配？我们先不看法律的规定，你要先在头脑里面 run 一次。然后你如果懂了，你再去看法条的规定就很清楚了。那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承揽契约里面，什么叫做给付危险？所谓的给付指的当然就是什么细征的工作物。那所谓的给付危险意思应该指的是说，如果在这个工作物我曾经完成，我们谈的大家都是曾经完成之后的问题，如果他从来没有完成，那你就是还没有完成契约的这个锁定的给付义务嘛，那就不是属于我们危险负担所要讲的问题。讲的问题是我们这边要讲的问题是说，承揽人曾经完成过细征的工作，但是在还没有交付给另作人受理之前，来了一阵台风给吹垮了。 如果说法律规定说承揽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是不可归责于他的，他不需要再次以自己之费用来完成工作的话，那么牺牲工作之不能完成的这个危险就叫给付危险，是谁来负担？定作人负担，对不对？再说一次，如果牺牲工作承揽人曾经完成，但是因为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比如说风灾，结果导致工作物毁损跟灭失，如果法律规定说承揽人不需要再次以自己之费用重新完成工作，也就是这个契约就算了，我不需要你再次完成工作，那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益，这个牺牲工作之完成的本身是属于定作人想要取得的契约的上面的利益。如果我说承揽人你不需要再次以自己的费用再次完成工作的话，那表示该给付危险是由定作人负担。可是反过来，如果法律规定说承揽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以自己之费用再次完成牺牲的工作来交付给定作人的话，那这个给付危险这种不利益谁来负担？承揽人负担，了解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508条怎么规定。好，508条规定说，工作毁损或灭失的危险于定作人受领之前由承揽人负担。好，那他说如果定作人受领时延的话，从他受领时延的时候开始，这个危险是由定作人负担。好，后半段我们看他，我们先看前半段，前半段的这个文字看起来很简单，解释上面是有点问题的。他说工作毁损或灭失的危险，所以听起来好像在规定给付危险，对不对？好，他说工作这个毁损跟灭失的危险在定作人受领之前都是由承揽人来负担。那这个条文当然有好几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危险负担移转的时点是以定作人受领为他的一个时点。那甚至于510条有一个进一步的规定，他说前两条所定的受领，如果这个工作的依照他的性质不需要交付的话，那他就是以工作完成的时候作为受领的时点，那以工作完成的时候就为危险负担移转的时点。好，所以他是以受领的时候来作为他的危险负担移转的时点。那这句话说工作物在的毁损跟灭失的危险在定作人受领之前都由承揽人来负担，什么意思呢？要注意哦，这边学者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一个工作物我承揽人曾经完成，结果现在因为不可归责于承揽人的原因毁损跟灭失了，在定作人受领之前毁损灭失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定作人可以主张你还没有完成工作，所以我无需负担报酬。所以他这个条文其实他是在规定驾轻危险报酬的部分。所以看起来这个条文第一项本来是说工作毁损跟灭失的危险，看起来似乎是在讲给付危险，可是实际上他在讲的是该工作或毁损灭失之后所衍生出来的进一步的效果叫做驾轻危险。那因此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承揽契约之下，工作受领之前，好，再说受领的话， OK， 我们说甲呢是定作人，乙是承揽人，490条的规定，那他说在受领之前关于牺牲的驾轻危险是由承揽人负担。我们现在这个图表是受理之前哦，就还没有造成移转的时候，那因此你可以对照一下这个在债个里面，债种里面的规范，我们待会再来做一个对照。所以说关于系征价金无法取得，这本来就是承揽人他想要得到的契约上的利益，就508条说在受理之前如果你的工作物毁损或灭失，这个不利益要由你来承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定作人可以主张你的工作物已经毁损灭失，你还没有完成系征的工作，所以他的报酬给付义务不发生。那因此我们说这个是属于实质上是属于驾轻危险的规定，那驾轻危险在工作物受理之前是由承揽人来负担。 但是这个条文里面并没有说到给付危险是由谁来负担。那学术上面的解释是说，给付危险由谁来负担呢？不一定。如果说这个工作物在受领之前，因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已经毁损或者是灭失了，假设依照一般的交易习惯是承揽人应该要以自己之费用重新帮定做人这个完成工作，假设依交易习惯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表示是说定做人可以主张承揽人你要再次的以自己之费用来完成细针之工作，那么这种给付危险就是由承揽人来负担。但是这是从交易习惯跟诚信原则来做的解释，假设依照交易习惯或诚信原则说这样子的一个分配方式对于承揽人来讲太过于苛刻，也就是依照交易习惯跟诚信原则认为如果是在受理之前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工作就已经毁损灭失，而承揽人不需要以自己之费用来重新完成工作的话，那么关于细争工作不能取得的这个不利益由定做人来负担，叫做定做人负担给付危险。换言之，我要讲的是说在承揽契约给付危险由谁来负担呢？不一定，要看该交易的性质，依照该交易的习惯来做解释。那一般说来，如果说承揽的工作细争的工作工程浩大金额非常的高，是属于建筑物也好或者工作物也好，这种情形我们不太可能要求承揽人以自己之费用再次完成细针之工作，那么这种情形的话给付危险就由定做人来负担。换言之，定做人不能要求承揽人再次的以自己之费用来完成细针的工作。可是如果说是一般比较小型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是有这样的交易习惯啦，比如说你去定做一件衣服，结果呢你把布料是你自己买的布料哦，你买好的布料然后拿去给裁缝师，然后跟他说啊这个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衣服啦等等，结果在你受理之前在完成之后，假设说这个裁缝师都已经做好了，可是他还没有交给你之前，结果来了台风淹水，结果把这个衣服给淹坏了，就所有的布料都泡汤。那假设说依照交易习惯，这个风险应该是由裁缝师来负担，而裁缝师应该要自己去买一块相同或相似的布料再来帮你做一件，假设有这样交易习惯的话，那叫做裁缝师要负担给付危险，了解吗？对不起对，那叫做裁缝师要负担给付危险，就是承揽人要负担给付危险。我自己讲我就头昏了。好，所以说508条结论就是508条规范的是什么？价金危险，谁负担？在工作物受理之前，定做人受理之前，承揽人负担。好，这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说这个承揽契约的给付危险由谁负担，不一定，要看交易习惯跟这个诚信原则怎么样来解释。那这个是属于工作物还没有受理之前，那我们来这个演练一下。如果说今天已经这个交付给他了，假设说这个标的物承揽人都已经这个完成了，而且他都已经交付给定做人了，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定做那一套衣服，那个裁缝师都已经设计师都已经交给我，但是我还没有给钱。好，他交付给我之后，结果呢在我家就泡水，就也是不可归责于我的原因，这个细针的工作物就毁损灭失。那请问在这种情形之下，定做人要不要付钱，要不要负担这个报酬？那508条说，工作在还没有受理之前，工作毁损跟灭失的危险在他还没有受理之前是由谁来负担？承揽人负担。换言之，在他已经受理之后，就是由谁来负担？定做人负担。也就是这个价金危险会因为工作物已经经由定做人受理了，所以就移转给定做人负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裁缝师已经把衣服交给我了，那就算是不可归责于我的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跟灭失，我需不需要给付报酬？要，这叫做定做人负担价金危险。他负担价金危险的意思是说，他必须要支付报酬，可是细针的工作物却已经会毁损灭失，他没有办法取得他的对待给付，了解吗？好，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请问这个给付危险要由谁来负担？就是当定作人已经这个受领了系征工作物之后，嫁金危险要由他来负担。那请问给付危险要由谁来负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裁缝师把标这个做好的衣服交给了我，如果说这个标的物后来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事由，就毁损灭失了，对不对？如果是我是谁？我是定做人，我要负担给付危险，意思是什么？裁缝师要不要帮我重做一件？不需要，不需要。那我负担给付危险，就是细针给付无法取得的不利益是由我来负担。那如果说是由承揽人来负担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如果他曾经交付给我，但是后来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毁损灭失了，那如果是他必须要以自己之费用再重新帮我做一件的话，那叫做承揽人负担给付危险。好，可是在危险负担移转之后，就是工作物受领之后，不但嫁金危险由定作人负担，给付危险也是由他负担，这是没有争论的。那换言之，当承揽人已经把工作物交付给定作人了，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这个标的物毁损跟灭失，定作人要付钱，这叫做他负担嫁金危险。定作人不能要求承揽人重新完成工作，这叫做定作人负担给付危险。好，对，整理一下先不看法条上面的规定，是原则上来说，在工作物还没有受理之前，就是危险负担还没有移转之前，嫁金危险和给付危险原则上都由承揽人来负担，除非依照特殊的交易习惯才会说给付危险由定作人负担，否则原则上来说，嫁金危险跟给付危险都是由承揽人来负担。那么在508条所规定的那个受领的要件符合那个要件之后，就是承揽人已经把标的物交付给定作人，定作人已经受领下来了，那定作人不但要负担嫁金危险，还要负担给付危险，了解吗？嫁金危险跟给付危险会随着你移转之前还是移转之后，还有是由债权人负担还是由债务人负担，它的意义会有所变动的。有的时候嫁金危险如果是承揽人负担，意思是说我拿不到钱，这叫做承揽人负担嫁金危险，因为嫁金那个报酬是他想要借由契约所取得的契约利益。那定作人负担嫁金危险，意思是说我要付钱，但是我却无法取得系征的工作，就这样子。好，那给付危险由承揽人来负担，意思是说原则上承揽人要以自己之费用重新完成工作，即便他曾经完成过但是后来毁损灭失了，即便不可归责于他，他如果要以自己之费用再度完成工作，那叫做承揽人负给付危险。而定作人负给付危险的意思是说，定作人不能要求承揽人再次以自己之费用来完成工作，系征给付系征工作物之无法取得本身要由定作人自己来承受，那叫做定作人负给付危险，了解吗？好，那这边分配的体系跟方法跟债总局不一样，不太一样吧，不需要去比较了，但是你若要比较一下的话，对你来讲这是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啊，这个就细征的工作之取得的本身或者工作的完成的本身，我们说承揽人是债务人，对不对？那细征工作完成的本身，定作人是债权人。那本来在这个债总的体系之下，是说债务人如果说他不可归责于他的原因导致给付不能，他就可以依照225条第一项，他可以免除他的给付义务。所以我们说他免除他的给付义务之本身是说什么？给付危险由债权人负担，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说在受领之前，这个给付危险到底是由债务人负担还是债权人负担，不太一定。好，所以要看交易习惯而定。 那266条说，如果也是不可归责于债权人的，那债权人也免除他的对待给付的义务。换言之，嫁机危险是由债务人负担。那这边倒是一样的，我们说嫁机危险是由承揽人负担，也就是承揽人无法取得系争的报酬，就这样。好，只是帮你比较一下，但是你如果觉得哇，上月说我越糊涂了，你就只要记得508条是怎么规定的就可以了。好，再来。08条第1项后段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好玩的规定。那这个规定不是太有怎么说考试的价值，但是可以提醒同学注意一下。他说，如果定作人受理迟延的话，那危险也是由定作人负担。换言之，在承揽契约里面会造成危险负担移转的效果，原则上是定作人要先受理，对不对？就是你把工作交付给定作人。但是如果定作人受理迟延的话呢，同样也会造成危险负担移转的效果。那这个条文有什么样的重要或可以说明的地方呢？我们曾经在讲237条，讲到债权人受理迟延的时候，我们曾经说明过一个问题，就是237条的规定告诉我们，债权人一旦陷于受理迟延，债务人责任就有所减轻。那怎么个减轻法？还有减轻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有些学者认为说，237条的规范目的，如果要真正达到它的规范目的，就是要真正达到债务人的责任有所减轻的效果，是债权人一旦受理迟延，就要和债权人真正受理一样，要立刻造成危险负担的移转。记得我们说过那句话吗？为什么他们那边会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就是因为这种法理也好，或者说这种想法也好，不是空穴来风，不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是起来有字的。就好像508条的第一项后段，他就很明确的告诉你说，受理迟延会造成危险负担移转的效果。那237条那边之所以会有人做反对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说，从法条上面看不出来，你这样推论未免过操之过急，就这样子。你还记得我在说什么吗？记得，好 ，OK， 好。所以508条第一项后段非常的明确告诉你说，受理迟延会造成危险负担移转的效果。那这个规范本身，学理上的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了。我倒不认为它会设计一个考题去考你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就可以了。再来，那508条的第二项说，定作人所供给的材料因为不可抗力而毁损或灭失的时候，承揽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定作人所供给的材料和那材料有关的危险是由定作人自己负担。那他这边所讲的不可抗力而毁损灭失，讲的就是危险负担的概念，也就是因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毁损灭失的时候，关于该材料的危险要由谁来负担。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我提供了一个布料给人家做衣服，给裁缝师做衣服，在他还没有做之前，做好了之后是极不危险的问题，在他还没有做之前那叫材料。我定作人把材料提供，一般承揽契约是由定作人提供材料嘛，好，那我定作人提供材料给承揽人，在他还没有变成成品之前，结果呢因为不可抗力毁损灭失，然后说承揽人不用负责任，那意思就是关于该材料的危险由定作人负担。什么意思？定作人要重新提供材料，否则的话承揽人就会说你定作人违反了协力义务，然后我就要求怎么样。507条，工作需要定作人的行为才能够完成的，需要他什么行为呢？需要你提供材料啊，但是你都不提供材料，那这时候承揽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催告他履行，如果他不履行的话，那承揽人就可以解除契约。好，所以这叫做定作人负担材料的危险。但是508条第二项的规定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材料是由我来提供，而我提供的过程当中我没有移转所有权，没有，通常没有。比如说你拿着一个布料请人家做衣服，说那阿姨请麻烦你帮我做一件衣服，这样子你把布料 他帮你量好了以后就说，好，谢谢阿姨，那我过两天来给你拿，这样就这样子。我过两天要去帮我儿子拿衣服，他的我就说，啊，小朋友衣服用定做，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的话要我改啊，我不会改衣服，那还不如帮他用做的裤子啊，就是我的话不是过长就是腰不合什么的，我哪会改，我一切不会裁。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北语的家政课是很有名，对不对？我们一半的学期在煮菜，一半学习在裁缝。那煮菜的时候呢，我们就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呢，哎，这一组做的凤梨酥比较好吃，跟他换两颗就过来就可以交差。然后呢，我们在上裁缝缝纫课的时候，我们有两间缝纫教室，然后我们要学习踩缝纫机，而且那不是现在都手动的，老师就是要你学那个缝纫机弄下去之后，那个布一定会往前推，可是不会踩的人一定是往后倒，对不对？你不用踩过缝纫机，好，我们那时候一定要学。然后呢，于是老师在两个教室巡视，因为我们一个班都有60个人，所以30个班30个。老师跑到 A 教室的时候，我就偷偷跑到 B 教室；老师跑到 B 教室的时候，我就偷偷跑到 A 教室。然后呢，老师永远没有发现说我不会踩缝纫机。但是问题是要教成品啊，成品就是我记得要做一只兔子吧。那可是老师上课都有发讲义啊，那裤子哪个要缝到哪个，哪个要缝到哪个，还有材料。然后我每次看仔细，然后就带回家怎么样，妈妈做，对不对？然后呢，我妈又不太会做，所以我才不会啊。那所以我就跑去我阿姨家，好，我妈妈的姐姐就住在我们家附近，偷偷的我就跑去我阿姨家，我阿姨家有个缝纫机，就跟阿姨家阿姨帮我做一下被子，然后就开始做，做好之后。回去我都不敢教，但是因为老师发的材料只有一份，那我不能重做。明明是一只兔子，我还做起来还像一只狗。然后呢，老师就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明你在做什么东西啊？”我就说：“啊，我就不会踩啊，我都不敢意思，就不好意思说是我阿姨做的。那教材就好了啊。”我刚才要讲什么？哦，对对对，我去请我阿姨，我阿姨很会做衣服，所以她以前常帮我做一些衣服，好吧？我就跟阿姨讲，阿姨，我要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我把布是我买的，所以是我的布，对不对？我放在阿姨家，然后请阿姨帮我做，我所有权有移转给她吗？我们俩之间有让与合意吗？没呀、啊，我只是说这个布就是我就要这块布，然后请你帮我做。那因此508条的规定就会变成有道理，有什么道理？所有权人原则上要就自己的所有物负危险负担，因为这个材料是定做人的，所以他当然必须要负担该材料的危险，是这样。那换言之，508条的第二项的规定，如果倒过来，或者说换一个例子，是定做人虽然供给了材料，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形，先声明在生产契约通常不会，材料的所有权就会从头到尾都是定做人的啊。那可是如果有特殊的情形，定做人把材料所有权移转给承揽人，那这时候关于该材料这个部分的危险是由承揽人来负担，这个道理叫做所有权人原则上要就自己的所有物负担危险。这是你说民法哪个条文有规定，这不需要规定，民法的很多法理是条文没有规定的，但是这是当然之理，了解吧？好，所以508条第二项的前提是因为定做人没有移转材料的危险，对不对？所有权。好，那讲完了耶，没那么快。我的意思是说，承揽契约里面双方的主给付义务内容我们都讲完了，我们从完成跟这个报酬的给付，报酬给付比较没有什么需要讲的，我们从完成的部分倒是推演出来不少的东西，我们先讲物质瑕疵，然后我们再讲不完全给付，那最后我们讲到给付不能跟给付迟延，这里面有几点是再提醒同学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往后回溯一下好了。就是承揽契约里面的给付迟延的法律效果是麻烦的，那些条文要怎么解释不容易看，所以502条的规定要好好的多看几次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那除了它很麻烦之外，还有就是它和这个债总的规定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有一个地方是已经成为定论的，就是254条的规定在承揽契约是没有适用的余地的，所以说它不可以以承揽人给付迟延为理由来解除契约。那唯一可能的例外是502条的第二项。好，所以反而是给付迟延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规范，所以你会需要多看几次你才会记熟了。 这不但是你要多看几次，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准备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老师上过承揽契约啊，谁上过承揽契约、啊、上完买卖就已经放暑假，对不对？有啊有，老师上学期花了一整个学期上买卖，下学期花了一整个学期讲租赁委任，哎，就放假啦，拜拜，剩下就是你自己的事。那我记得我要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在看502条、503条的规定，我着实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把它印到我的脑子里面，不会忘记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多看几次。好，但回过头来，我们看给付不能，给付不能的问题，这个在承揽契约里面我们不太去处理，我们反倒是去处理危险负担的问题，508条。那这个部分你也要多想几次，因为在承揽契约里面讲的给付危险跟驾金危险，由不同的人负担，就是在讲不同的东西。那508条，或者你觉得如果那样太复杂太麻烦，你就只要把508条记住。508条就是告诉你说，驾金危险由承揽人负担，这件事情是没有争论的。可是给付危险由谁负担呢？不一定，要看交易习惯。好，如果承揽人要以自己之费用，再说一次，他要以自己之费用再次完成细致的工作，叫做承揽人负担给付危险。可是如果依照交易习惯说，承揽人不需要再次以自己之费用来完成细致的工作，那叫做定做人负担给付危险。可是呢，定做人负担给付危险的同时，承揽人要负担驾金危险，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判断的。你不要来问我说，哎，那定做人负担给付危险，他要不要给钱？那是两件事情。我们在判断给付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判断这个不利益谁来负担。然后你问说他要不要给钱这件事情，你的问题是谁来负担驾金危险？这个部分是没有争论的，在工作物受理之前都是由承揽人来负担，了解吗？这两个你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危险负担的概念，就是给付危险是给付危险，驾金危险是驾金危险，它很可能是由同一个人来负担，也很可能是由两个人各付各的，了解吗？好，可是工作物在受理之后，在交给定做人受理之后，不管是给付危险还是驾金危险，通通都由定做人来负担。换言之，定做人一定要付报酬，而且他不可以要求承揽人再以自己之费用重新完成性质之工作。好，这是属于给付不能的地方。那不完全给付是在495条的地方，它和物质瑕疵担保责任是并存的关系，同时存在。那我们只说明过，这也不需要特别去记它，因为本来就该当如此。因为这个物质瑕疵的本质就是一个履行责任，它的本质就是属于不完全给付。好，当然瑕疵修补请求权等等493条跟494条的法律效果，不以定做人可归责，对不起，承揽人可归责为限。那这边要唯一要注意到的，或者说特别要注意到的是96年的那个决议该怎么样去适用它，解释上面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怎么说很顺的感觉，因为它决议没有写得那么的清楚。但是我想这是很多学者们共同的见解，这个地方你要多看几次，不要弄混了。 OK， 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承揽人的抵押权。我们把抵押权讲完就让同学下课，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学理上面的问题。我们看一下513条的规定。好，所以同学今天回家，明天白天有空的时候，把承揽契约所有的这个练习题通通看一下。我们明天把这些练习题通通跟同学交代一下，然后我们就要来运送契约，好不好？513条说，承揽的工作是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的工作物，或者是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缮。到此为止就很讨厌，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讲到494条跟495条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过说，当承揽契约出现了这种字眼，说承揽之工作为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的时候，原则上它可以包括建筑物跟工作物的新建，新旧的新，和重大修缮都可以包括在内，对不对？可是513条它又不这么规定，它说这个是工作的建筑物或其他土地上的工作物，或者是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缮。那表示它前半段讲的是只限于建筑物或工作物的新建，后半段指的是重大修缮。那你说老师跟你讲这干嘛？这个你听听就好，不需要去写它了哦。 那有学者呢就来个说文解字，就说啦，好，所以再一个啊，之所以难念，就是因为每一本教科书老师的作者总是要提出一些见解嘛，否则的话他会说，那人家就会批评说，啊，你这本书了无新意，对不对？可是他有时候的见解未免实在是增加同学的负担，有很多这个教科书上就来个说文解字，就说那对照513条的用语，表示494条或495条第二项所称的承揽之工作为建筑物或其他工的土地上工作物，仅限于该建筑物或工作物的新建，而不包括重大修缮。所以重大修缮的话呢，它可不可以解除契约？可以，它不需要受到494条但书的限制或495条第二项。这样子的法律的学习就是无聊的。我批评人家，就是说没有这个必要跟实意，这样子去排比的解释它。你应该从法立法的目的。那我们之所以限制它的解除权，重大修缮该不该包括？该。否则的话，如果你这个房子几乎是只剩下壳，全部打掉，全部重新来过，然后你说我可以让这个定作人解除契约，这会不会造成我们想要避免的结果？会。那你为什么要用法条的排比，然后来说啊，这个法条该这样子解释？我是很不赞成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我觉得很多的法条解释不要用文意上面说文解字，那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只是跟同学交代一声说啊，这很多的教科书上都这样写，好吧？那513条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形的话呢，那承揽人可以就承揽关系的报酬额对于工作所付的定作人的不动产，哦，这些都是要特别去解释的。然后他说可以请求定作人为抵押权的登记，或者是对于将来完成的定作人的不动产可以请求为预告登记。好，第二项说，哎，如果说是怎么样的情形，还有第三项，他可以自己单独申请的登记，甚至于在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他就可以去做抵押权的登记。然后呢，如果 OK， 第三项他说他可以单独申请。好了，这个条文我们就讲一件事情，就让同学回家休息。就是513条的规定之后，哦，这个条文是88年所修改的。那请问，在88年修改之前没有争论的，它是一个法定抵押权，也就是承揽人之所以就定作人的不动产取得抵押权，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来自于当事人之间的这个法律行为意思表示。那如果它是一个法定抵押权，一个法定物权的取得是什么时候产生取得的效力？那因为它是基于法律规定，所以当然不需要遵守758条的规定哦，不需要经过登记，那就是以法律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好，所以当承揽人对于这个定作人取得了报酬请求权，取得了这个承揽契约，他就立刻的当然的法定的对于承揽人的对于定作人的不动产，他就取得了抵押权，这叫法定抵押权。好了，这本来是旧法的规定。那旧法规定大概有一个毛病是说，因为它是法定抵押权，它不需要经过登记就产生这个效力，所以说对于后顺位抵押权人就不具有公示的效果等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88年修改的时候就把它修改掉了。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承揽人可以对于定作人请求登记，这个他是抵押权人。那因此就有一个一定会有很多的学说开始讨论，那它的本质上还是一个法定抵押权吗？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说，很多人还是说还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议定抵押权，这件事情是同意的，可以同意的。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议定的抵押权呢？因为这个513条的第三项说，甚至于承揽人可以自己去请求登记。所以可见这个抵押权的发生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好，那采取法定抵押权说的学者对于513条第一项说要登记这件事情，他怎么去说明他或让他这个正当化呢？他说啊，这个登记呢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后顺位的或者是第三人的权益所做的一个补救的措施，所以他把登记当作是对抗要件。那如果采取对抗要件说的话会怎么样？本来我们采取法定抵押权说是以设定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 为他的抵押权的成立跟生效的时点。那如果是属于议定抵押权，就是一般的抵押权的设定行为的话，那是以登记的完成，当然还要加上书面。所以如果同一个不动产上面同时存在着法定抵押权跟议定抵押权，那就是看你登记在先还是我的构成要件该当在先。那你可以想见的，这种法定抵押权一定会产生很多的争议，就是你构成要件该当到底是哪一天啊，对不对？这个很难去证明。那因此还是有学者说513条仍然是一个法定抵押权，那它和一般的这个旧法实习的规定不同的，只是为了要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所以它加上了一个登记的要件，以登记为对抗要件。所以这个登记是本身不是758条的成立或生效要件，只不过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那因此我们就来做一个判断，假设说某甲有一个不动产，然后由乙来做一个修缮，那乙呢它的构成要件该当是在这个时点，那丙的构成要件该当如果它是属于议定抵押权，它的构成要件该当，对不起，它的登记的时点是在乙构成要件该当时点之后，本来在旧法时期是乙的这个抵押权的顺位优先，对不对？可是因为它没有登记，所以说它的如果再加上丙是善意的，那因此乙不能够主张以它的法定抵押权来对抗后顺位的议定的抵押权。所以如果它是属于善意的，那因为它没有登记，所以不能够对抗丙，所以丙可以主张它的抵押权的效力优先，那反而是乙的抵押权的效力落后，就这样子。好，这是在新法之下的一派的学说，他说513条第一项的本身它仍然是属于法定抵押权，那以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它就当然取得该抵押权，只不过为了保护第三人以登记为对抗要件。那我只是解释说明什么叫做以登记为对抗要件，就是你没有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那后顺位的抵押权人就可以主张我的抵押权是优先的。 OK，那可是有的学者说这样解释不对啊，因为513条它当时的修法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法律关系很明确，所以它就是以登记来作为它的这个成立跟生效的时点，和一般的议定抵押权采取的是同样的标准。那当然他也不可能去否认说他和一般的议定抵押权还是有点不一样，否则你如何去说明第三项的规定说这个承揽契约如果已经经过公证，承揽人是可以自己去申请抵押权登记哦，表示他不是跟传统的抵押权议定抵押权一样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而设立的，对不对？那因此有另外一派的学说认为，他说这种抵押权我们无名叫它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但是他所强调的重点是以登记为它的成立跟生效要件。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条文它到底是属于法定抵押权还是属于什么特殊抵押权，这是一个争论，但这个争论本身的实意在于说到底是以什么为他的抵押权成立跟生效的时点，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学说的这个内容把它整理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到讲义92页到93页的地方，如果是采取法定抵押权说，也就是他认为他本质上仍然是法定抵押权，那因此他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生效，是在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那登记要拿来干嘛，所以他对于登记的这个要件的解释就要连接到对抗要件说，这样是一组的，了解吧？法定抵押权说一定会去配上登记是他的对抗要件，而不是他的成立跟生效要件。那如果是另外一派学者的看法，他说他也不算是议定抵押权啦，但是他无论如何不是单纯的依照法律规定的，好吧，我就称他为特殊的抵押权。那依照特殊抵押权说学者的看法，那他认为登记是他的成立跟生效要件，所以他要去搭配93页这边所讲的登记要件说，以他完成登记为他取得抵押权的时点，大家了解吧？那你说以哪说为当？哇，来，那实务上呢没有例子，还没看到，所以这是两，所以说如果考到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好，好像还目前为止还 OK。九十年公证人这个考题是不算直接考这个题目，但是我可以练习看看。如果说有一个题目，有一其中一个小题，就是考到你抵押权，承揽人的抵押权的时候，两个见解都要写，好不好 ？OK， 啊，你要比较了啊，拜拜。